缅怀金正日阁下，尼日利亚全国委员会10月27号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45周年，有意义的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，介绍和宣传朝鲜军民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。